还在选图，望月森林。图名一出，解说潘林和李一博就立即开始了介绍。望月森林虽以森林为名，但事实上森林是这图的边界。这图的实际场景是一处被围在森林间的小村庄，村落内容丰富，不过布局相对简单，不至于像城镇地图那样大街小巷。整个村中房屋场景一共就四大处，西南角一处铁匠铺，东北一处杂货铺，东南仓库，有瞭望高塔，西北一片居住区，有不少搭在树上的房屋，树与树之间还时不时就架起吊桥相连。房屋场景以外，正南一片池塘，面积不算太大，正北是村庄祭坛，是这个整个村落里最空旷无垠的所在了。除此，一些成荫的大树分布在村落当中，虽不成林，却也成为了许多掩护和障碍。总体来说，这不是一张正面火拼的地图，季后赛这样的大场面也甚少会有队选择简单图，大家都恨不能将地图优势发挥到最大，都是绞尽脑汁地挑选适合几队元素的地图。潘林和李一博介绍完图，自然就要分析星星在这图上有哪些主场优势了。这个课题无疑比介绍地图高难度，潘林就多成了提问者，而将话语权交给了李一博。李一博硬着头皮分析，不几句就要哈哈一下，掩饰着内心的不自信。比赛却在两人的介绍声中载入完毕，正式开始了。星星，西南角刷新，三面树围，东北方向空出，视野的尽头可见铁匠铺面。霸图战队那自然是星星对角线，东北方向刷新，刷新点和西南角刷新点一个模子，也是三面环树，西南空出一道，可见杂货铺面。两队沿着唯一的方向出发，不大会儿，星星战队东侧出现碧波荡漾的湖塘，霸图战队西侧庄严空荡的祭坛徐徐展现。星星主场队行动自然是早有计划的，自湖塘显露，接下来的方向也就有了选择。星星全队最终是和西北方向移动，向那片居住区扎了去。霸图战队在有了可选方向后，整体移动却立即放慢下来。作为客队，不如主队熟悉地图，放慢节奏本是很平常的事儿，但作为霸图战队，在这种情况下慢得如此小心谨慎，那可就是极少见的了。一方面可以看出霸图战队确实非常重视星星，再一方面却也看出霸图不仅仅是韩文清在调整，而是他们全队都在他们核心队长的引领下改变着他们一直以来的节奏。李一博到底是霸图出身，这种调整他很快敏锐地察觉到了，也很有自信地谈论了起来。至于星星对这图可利用的主场优势，以及选择罗辑在这场出阵的意图，就怎么暂且结果不表了。两队各自移动，各不相见，各种暴风雨前奏的感觉。星星战队行动坚决，很快到了居住区，不带含糊的各自隐蔽，到最后却就只剩了叶修的君莫笑，未往居住区里钻，而是沿着这边道路往祭坛方向切了过去。所有人一愣，因为谨小慎微的霸图在抉择了一番后，最终正是朝着祭坛方向来了。而电视转播中的李一博也正在说，这种情况下地势开阔的祭坛可以让霸图暂时没有什么地图压力。结果这说霸图呢，叶修却是比霸图更坚决的先一步就朝着祭坛方向来了。于是当霸图全队向这边进发后，很快君莫笑的身姿就出现在他们视野内了。咔咔咔，霸图这边顿时枪膛连响，张家乐最为积极，已经开始让百花缭乱装弹夹了。任何时候总是第一个冲上去的韩文清，此时面对他的多年死敌反倒不动声色，非但没有立即冲上，反倒是停下了脚步。对视，以武敌一，居然是对视状态。 霸图竟然没有立即一拥而上。 霸图表现得相当谨慎冷静啊。 潘林把相当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怎么没人来吗？ 一看霸图不动，对霸图战队同样无比熟悉的叶修那就立即嘲讽上了。但就霸图这老将班底，再加上对叶修脾性的熟知，这点嘲讽压根就没人搭理。霸图五人各干各事，张家乐和秦慕云两位枪系已向左右两翼分散，一边向两侧拓展视野侦查，一边也是对军魔校形成夹击角度。韩文清、林静言、张新杰三人角色成倒三角，大木孤烟和冷暗雷顶在前，张新杰的十步转压在后，徐徐向前，没有像以前一样以开山裂石的气势一拥而上，而是徐徐展开阵势，流露出一副滴水穿石的坚韧毅力。霸图变得真的让人有点认不出了。叶修没有再接着说垃圾话，君莫笑后退，他不能不退。霸图散开阵势，看起来只是几个简单的走位换位，但是以叶修的眼光却一眼看出霸图这阵势在攻阵两端能影响到的区域都相当大，而且收缩自如，可以瞬间集中正中打出霸图最为擅长的正面强冲。 有两下子， 只是区区几个走位就让叶修留下了一句赞叹，只因他看得出这阵势算是终于把张新杰的才能完全发挥起来了。他一直以来和霸图气质有些不相符的风格，在经过霸图一系列的调整后开始完美的融入其中了。四大战术大师之一的张新杰，初入联盟就以主力身份拿下总冠军的张新杰，他的能力还远没有开发干净呢。叶修退走，未做任何尝试的就选择了让军魔校退走，坚决干脆，但是却把犹豫留给了霸图。军魔校孤身迎上，当然不可能是来一挑五的，星星自然是有什么部署，这一点任谁都想得到。霸图对地图不够熟，所以无法平白判断出星星可以设计出怎样的埋伏形式。张家乐和秦慕云的角色侦察两翼，确认了没有左右夹击的可能性，后路是霸图刚刚走过的，以开局到现在的时间计算，暂不可能发生绕背。这样看来，叶修单枪匹马现身的引诱埋伏必然是在他的身后了。现在他果断退走，霸图上必然是要中埋伏，可不上继续这样拖拉僵持，却将给星星完成绕背的时间。左右两端地形张家乐和秦慕云已确认，祭坛上故意一马平川，但在祭坛四周可埋伏的地方不在少数，祭坛也不是十分大，借用四周掩护形成埋伏也是非常有威胁的。霸图不动，星星就会趁势完成这样的包围吗？没有人能真正窥探到两队真正的心意，大家只是能知道眼前所见。霸图没动，星星这边也没动，霸图不追，于是叶修也不再让军木校继续退，那边伏在居民区的星星四人的角色同样不动。这对十年对手相遇，居然没有如大家所想的立即擦出激烈的火花，双方居然是在这样小心地互相试探着。要知道以他们互相的了解，本不需要这样的试探，双方早已经知根知底了。只是现在叶修有了全新的队伍班底，韩文清在坚持了数年不变的强硬，却也开始率领着全队尝试更加灵活。两个职业生涯晚期的选手，两个竞争了十年的对手，到了这最后的阶段，却都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突破。正因为如此，此时他们才会显得如此谨慎，他们都想先一步看透如今的对方，而不是将自己贸然地呈现出去。叶修不退，韩文清不进，对视了约有半分钟，忽然霸图全队朝他们前方十点方向斜插， 这一动真是急如烈风，霸图善强突的风格在这一瞬间时就展现得一览无余。他们在调整自身的时候，可没有就此放下以前所仰仗的最凶悍的武器。不过这最凶悍的武器，叶修却是见得惯了，连眉毛都没动一下，反倒是看他们这凶悍的扑上，微微笑了一下。 瞎冲什么呀？没包围你们。 叶修频道里说着。霸图的意图，他又岂会看不出来？对视是故意放出时间，让星星进行部署，然后半道突然爆发，趁星星包围要成没成的时候，逐个击破。 是的，这你不至于看不出来。 张新杰在频道里回道。 那你是在想什么？选位。 叶修微一怔，再看霸图全队此时的落位，已在祭坛外，身后坦坦大道，可进可退，左右则有树林相护，比起在祭坛正中赤裸裸地暴露着可要强多了。李一博的分析也是如此，不少人听完后却都有些不以为意。只是这样吗？大家纷纷想着，就这么一个选位，用得着搞得这么气氛沉重？霸图之前就随随便便地朝这边移动，难道叶修一人的君莫笑还能冲上来阻挡不成？大家会这样看，叶修却不会。这确实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可是简单的选择当中流露出的却是霸图的风格气质。如果说以前的霸图战队是以韩文清这队长的风格为中心扩散全队的话，那么他们在第十个年头，霸图战队的风格气质终于开始向着他们的副队长张新杰的方向转移了。